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分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传出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我想要的，想说的，每滴岁月都让我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部知道。未来天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未来的风格，他们在随便猜不重要，脸上彼此的圈套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爬下，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舍，一直走在黑暗里向后，想追风，想自由，想要留在沙子中，去看海，让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他是非，只要我们能绝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维莲安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叫做《分享快乐》，一起来听吧。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敲吧敲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幸福，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和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伤因为想破裂、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幸福，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幸福，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幸福，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需要扔掉三样东西，过了时的衣服，玩心眼的姐妹，光说不做的男人。女人要谨记的就是喜欢就去买，没钱就去赚，人生那么短，磕碜给谁看呢？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姐妹淘》。 最近你有些困扰，你不说我不想熬，谈恋爱你挂病号，找我比算命更有效，你很慌我来辅导，你很忙我就忙你耍宝，其实你应该偷笑，那个男生并不好，男生很糟，女生很挑，你心白马王子偏偏家暴，男生女生没完没了，半夜三更听我唠叨，

想念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吃吃喝喝，等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收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一睁眼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却不得知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不能和你 say goodbye，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却不得知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李玟演唱的一首中文歌，叫做自己，这个是姚谦填写的中文词，他的英文版的歌曲呢是由 Christina 演唱的 Reflection。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他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也是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用心去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you 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西方音乐的影响的莫文蔚呢，翻唱起了民歌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溜溜的情歌来自四川的康定情歌，但是呢，主题和旋律的歌词都是新作，是非常漂亮的现代的西式作品。向来自成一派的莫文蔚呢，把老歌唱得特别的洋气。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话，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子拿着碗，朦朦胧胧的唱，学会化妆，学会沉香，躲不完的迷藏。当你问对方，相爱却真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身上，你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是光芒。小孩子妄想玩，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船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个能有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 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坐拥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联惠湾中心区人民大宅，90至118平，增设居住空间，让您水乡里的居住梦想

游鸿明出道的时候的那种声音开始渐渐的伴随着他的音色渐渐成熟，一直以来呢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天生的音色和忧伤的音乐天分完美的结合，喜欢那种灵魂深处的呼吸，甚至连频率和深度都如此深刻的共鸣。接下来听到的是那时雨中。 有一个未来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还原着儿时的梦，怎样一天一天成熟，享受过烟草啤酒，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深秋雨中，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脸上融入雨中不同，都笑我言不由衷，编出荒唐的理由，都笑我无动于衷，何去何从这未做完的梦。有一个微凉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 选对事业可以成就一生，选对朋友可以智能一生，选对环境可以快乐一生，选对伴侣可以幸福一生，选对生活方式可以健康一生，什么都可以不好，心情不能不好。 Let's run from love,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不愿接受命运的逆流，不想陨落落在我心中。可是彼此爱你也许足够，远方天空会笑得心动，是你。

你就是我的乐园，甜蜜的感觉，借口太好， 什么都能解释，只要能睁眼看着你笑容，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给你之后有你望着我，能记大声跟我说 hello， 只要能睁眼牵着你的手，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听着你温柔声音传达我，给你以为我代表所有。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中国的女歌手黄雅莉演唱的，由王玉填词，顺鹏谱曲，安布润编曲，收录在了黄雅莉2017年的3月发行的专辑《说故事的人总掉眼泪》当中，名字叫做《粉红》。 什么时候开始的旅行，跟着你一路走走停停，你喜欢的城市有我爱的场景，零下八度的天气也有你像夏天一样温暖我，欲言又止，暧昧却是你就

歌是电视剧版的《卧虎藏龙》的片尾曲，是由何润东演唱的，名字叫做《明天是最后一天》。 就是你让我在荒野之中灰心的红尘之中一眼看见你，都是我没有完整的心，也不是完美的人可以去爱你，所以你可以吃，我可以过，谁都不去替谁受的伤，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流浪。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让黎明走到面前，请在我离去前擦不睡，我最怕分手的感觉。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就忘了隔月和年，等到你睁开了双眼，我会在有一天出现，再说爱你。在现实之中，眼前的利益之中，还能说起你？讲真心，有多少朋友之中和多少情人之中还在讲真心？所以你可以吃，我可以狂，谁都不去替谁受的伤，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流浪。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让黎明走到面前，请在我离去前沉睡，我最怕分手的感觉。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就忘了和月和年，等到你睁开了双眼，我会在有一天出现，再说爱你。 擅长 R&B 的曲风的温岚有着她独特的唱腔和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呢具有很强的歌曲的驾驭能力，而且呢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了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温岚动静皆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温岚的离不开她。 耶滴答滴答滴答，舞步滴答滴答滴答，每一步都是悲伤的挣扎，带着牵挂，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张靓颖合唱的，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作曲，收录在了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心跳》当中。2009年这首歌获得了第九届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的年度20大金曲奖，名字叫做《另一个天堂》。 你取代前一秒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世界重新彩绘、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的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一个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这一个天堂，爱是直达的路线。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在相遇的精彩，一天比一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是你转到同一个频道，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不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更美。 我们怀抱你的这一个天堂，的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给的爱多么纯粹，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路线。 只 想陪在你身边。